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务。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纳粹分子进藏，他们在寻找什么？ 纳粹分子哈勒就觉得这简直妙不可言。 民主协商6年不改方针，中共中央一让再让，西藏反动上层为何仍发动武装叛乱？14世达赖叛逃真相到底是什么？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又给西藏带来了怎样脱胎换骨的巨变？西藏盛世新生马上播出。 1956年8月18日，就四川藏区出现叛乱问题，毛泽东给14世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再次明确，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在信的末尾，毛泽东还特意抱歉地说，自己的草字尚多，不知道14世达赖喇嘛都看懂了没有。14世达赖喇嘛肯定是看得懂，但有些人不懂。几乎就是在毛泽东给他写信的同时， 印度向14世达赖喇嘛、10世班禅额尔德尼发出访问邀请，恭迎二人前往出席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活动。 但谁都知道，这绝不是一次单纯的佛典。在印度，有该国的反华势力，有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还盘踞着包括14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在内的一批藏独分裂分子。出于对其人身安全的考虑，周恩来总理特地致函14世达赖喇嘛，提醒他出国访问一事需格外慎重，多加考虑。最终，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干预14世达赖喇嘛自己的选择。正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分析的，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按照毛泽东的话讲，不仅要让14世达赖去印度，而且要估计到他可能不回来，天天骂娘，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跑了他一个就伤心吗？再加9个， 跑了10个我也不伤心。 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 果不其然，从14世达赖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各路反动分子包围，耳边天天被灌输着留在印度、佛爷要领导西藏独立之类的鼓噪。而周恩来总理此前对14世达赖人身安全的担忧，也被证明绝非多心。反动分子确实有计划，要把他扣在印度，如若不成，即将之杀死。为此，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周恩来两次出访印度，严肃约谈印度政府，粉碎了反动分子的阴谋。 两次出访印度，周恩来特意与14世达赖进行了3次谈话，当面正告中央已经决定6年之内不搞改革，6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由14世达赖决定。而对于藏独和西方势力妄图滞留14世达赖图谋分裂的盘算，周总理和14世达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达赖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搬不来印度， 你的神庙在拉萨，不在新德里。周恩来从你的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十四世达赖，当然要掂量掂量。最终，在同行的阿佩、阿旺、晋美等人的坚持努力下，十四世达赖踏上了返程。但返程和返程还是有所区别。 十世班禅大师是在佛事活动结束后，在第一时间即乘坐飞机返回祖国。 但十四世达赖在中央人民政府周总理苦口婆心的做工作下，仍然坚持要走陆路。途中还经过了反叛分子聚集的印度噶伦堡，直到1957年的四月才返回拉萨。 这一路回来，十四世达赖走得犹犹豫豫，扭扭捏捏，看得出来他心中似有无数纠结，万般拧巴。可对于另外的一些人一些事，他可就痛快多了。 十四世达赖刚刚回到拉萨一个月，这个人就出现在了他面前，四川藏区叛乱头目恩珠仓贡布扎西。这一趟他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纠集来500多名叛乱分子，公然进了罗布林岗，请求十四世达赖出面领导泗水六岗卫教军，让所有藏区都不改革。 十四世达赖有没有明确回应贡布扎西，在我们目前查阅的所有史料里都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给所有500名叛乱分子摸了顶，挂了哈达。此时武装叛乱活动已经在西藏各处发生，十四世达赖完全知道各种缘由。权威藏学专家告诉我，这其实就等同于以领导人的身份默认并赞许了叛乱。 十四世达赖仓皇出逃，西藏武装叛乱全面爆发，是打卦神断还是早有预谋？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千年坚冰如何消融？西藏盛世新生正在讲述。 西藏山南浪卡子县桑顶寺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真，永远也忘不了1959年那个动荡的三月。大概是从那个月的10日开始吧，就不断有凶神恶煞的武装人员闯进寺庙，喝令多吉帕姆给他们筹措枪支粮食，准备跟汉人斗。得知这些人是叛乱分子后，多吉帕姆感到极度的恐惧。直到今天，他还能记得起那些人刺耳的叫嚷声：不配合就用水银灌死你。叛乱武装口口声声说要捍卫宗教，可这哪里还有丁点尊法重礼的意思呢？丝毫不愿与之为伍的多吉帕姆想方设法跑出寺院，藏到了山上，但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去。到底是在哪一天见到的达赖，多吉帕姆已经记不清精准的日子，因为一切都是那样的慌乱和危险。在被叛乱武装从山上搜到胁迫同行的时候，多吉帕姆瞟到了那个面色阴沉的首领。3月17日，拉萨叛乱全面升级，达赖率众仓皇叛逃。在十四世达赖的默许下，1959年初，混入拉萨城内的武装叛乱分子已经将近10000人。当年3月10日，武装叛乱分子借口要阻挠十四世达赖去军区看戏，纠集2000多人包围了罗布林卡，并当场打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帕巴拉索朗降措。 打伤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坡，财旺人增。几天之间，骚乱不断升级，武装叛乱分子在接应十四世达赖连夜跑出拉萨，逃至山南之后，3月20日凌晨，7000多名叛乱分子开始向拉萨各党政机关发起攻击。接到不打第一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反复劝阻，但均无奏效。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在拉萨爱国僧俗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人民解放军奋勇还击，仅用10个连的兵力，在2天之内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 一直有传闻说，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达赖出逃是因为他本人求神打卦的结果，但实际上，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 马不停蹄之下，十四世达赖一行用10几天的时间穿过山南，抵达边境。在后来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记载，当时随行的发报员每天都在与外国联系，并有改装后的 C-130 飞机空投物资。3月31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全程安排下，取得前往印度的避难许可，十四世达赖等人头也不回地叛逃而去了。 根据解放西藏史记载，就是在得知十四世达赖叛逃的消息后，毛泽东说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质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阶级本质决定他们要闹事，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2009年1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员拉巴平措先生的文章《天翻地覆，凯尔康》，在里面描绘了这样一个细节：达赖喇嘛对朝拜者的祝福也是等级分明，他对大官大贵族用双手摸顶，对中等官员只用一只手摸顶，对小贵族用2根手指，对平民百姓只用一条牛尾巴制成的拂尘，或用一条丝穗在对方头上轻扫一下，甚至是用一根木条系一根红丝带，由朝拜者排队按顺序弯腰用头碰一下。一个看似有趣但却值得人们去深思的细节。佛教讲求众生平等，但作为宗教领袖，十四世达赖竟然在行使佛家仪式时还要把人的等级划分得那样分明。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究竟代表谁？为了谁？恐怕已是不言而喻。就如同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说，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也就是同情那么1-2万人，最多3-4万人。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那110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同情110几万人，由此也就有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百万农奴大翻身。毛泽东早在1958年6月24日就指出，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颁布国务院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一场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地到来了。与内地的民主改革不同，西藏由于其特殊情况，推行的是边评判边改革的步骤。从1951年到1959年，西藏人民看了8年，比了8年，8年对比已造就人心所向。评判与民主改革一开始，大多数人就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由于当时恰逢春耕，西藏工委首先报请中央批准，在当年即实行谁种谁收，并同时根据先判先改先腹地后边境的具体安排，发动群众揭发叛乱分子，展开控诉斗争，在广大农区推行三反双减，即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减租减息政策，其声势之浩大近乎排山倒海，沉寂了太久的愤懑、压抑、屈辱终于爆发。在这些控诉农奴主罪恶的集会影片中，虽然听不到现场的声音，但是从广大农奴脸上的表情，我们不难体会他们的心声。心中就有多恨。在控诉集会中，工作组的同志一直在坚持和平方式劝说，有时甚至要阻止农奴动手，去威胁农奴主的人身安全。淳朴的农奴们虽然就是想不通，但还是严格地遵守了纪律，实在气急了就把拳头往地上砸，有人竟鲜血满手，泣不成声。也许正是因为在农区剥削现实表现得最残酷，因此农区的民主改革推进的也最快。1959年7月，西藏全区的三反双减工作都得以落实，民主改革的第二步，消灭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已然夯实。土地，那曾经完全只属于权贵的土地，终于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火，烈火，熊熊烈火。在外国记者的笔下，旧西藏的社会曾被形容是烈火烹油的地狱，而当广大农奴将一份份象征着不公和剥削的卖身契、地契、欠债字据、高利贷文书等等通通点燃的时候，火又何尝不是他们涅槃重生的希望？上千年坚冰一般的制度就这样消融成灰，土崩瓦解。1959年9月，随着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西藏农区的土地、牲畜、劳动工具的分配工作开始稳步推进。在这里，我们想为您呈现一组照片。在这样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瞬间面前，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当通红的土地所有证攥在手心，曾经煎熬在无尽苦难中的西藏民众，也在法律的保护下完成了从农奴到农民的身份转变。但只有这些，恐怕还算不得完全。农奴主也是人，也是需要改造的人。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收录了毛泽东1959年4月15日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他是这么说的：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毛泽东的这条建议后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正式方案，而这项方案也成为在西藏民主改革过程中对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特殊政策——赎买政策。而且按照毛泽东的原话，他们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 耕地每藏克即每亩30元，骡马每匹100元，耕牛每头50元，绵羊每只5元，山羊每只2元，房屋每间20元，农具每套20元。 赎买工作就是这么庞杂而细致，这些赎买价格都是西藏工委的工作人员与西藏地区上层人士反复协商，按照当时市面的最高价计算出来的。全区合计国家需支付未参加叛乱农奴主人民币约6000万元。 阿佩阿旺晋美当然是在主张改革的贵族之列。1959年评判工作尚未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在旧贵族阶层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是什么呢？ 注意他的头发，就在人民解放军还击叛乱武装的那一天，就在阿佩阿旺晋美的家中，他和其他一些进步上层人士毅然剪掉了象征旧贵族身份和官员地位的发辫。而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与过去决裂的心态，因此当西藏工委的同志把赎买款项和28减足应得的份额送到他家里时，阿佩阿旺晋美是拒绝的，即便经过反复劝说，他还是没有收下，而是把所有的钱捐出，做修建水电站、建桥和资助拉萨少年宫之用。此后，像阿佩阿旺晋美这样坚定走上爱国进步道路的旧西藏上层越来越多，赎买政策的积极影响也越来越大。其实不光是对进步贵族，即便是对参加了叛乱的农奴主，在对其土地、牲畜等财产实行没收之后，国家还是分给了他们和农民一样的生产资料，没有断绝了他们的生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喝新鞭。

北京时间11点。